咦，点解我成日都喺 YouTube 错过咗 My Radio 嘅直播节目嘅？我明明已经订阅咗 YouTube My Radio 嘅频道噶啦喎。 梗系啦，嗱，订阅完 My Radio YouTube 频道之后咧，你仲需要揿埋隔篱个钟仔嘅，再选择全部，咁 My Radio 一有直播或者有新嘅节目咧，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啊！咁样就一定唔会错过 My Radio 喺 YouTube 频道嘅直播又或者新节目啦。仲有一样嘢，千祈唔好唔记得喎。 呢样嘢我当然知道啦，交节目月费嚟之前 My Radio 啊嘛。而家除咗经 PayPal 同埋亲自上去普罗之外，仲可以经 PayMe 转数快或者 Pay 财嚟交月费添。 在家美丽战斗到底，拉链卫衣已经翻咗货啦。欢迎大家亲临普罗政治学院，又或者想去普罗网上商店购买，每件嘅售价系港币250元。为免向雨，欲求从速。 2019年，我哋 Maradio 台长梁锦祥嘅著作《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之死》反应空前热烈，已经抢购一空。今年再接再厉。台长梁锦祥会在今年推出一本全新的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滥炒之城》，现在已经有现货在普罗发售，大家可以亲临普罗或者经网上商店购买，每本特价港币130元。为免向雨，欲购从速。 第三節咁啊，除咗睇啲地方，咪好多香港好多鬼故嘅，咪我哋如果有心機去查咧，就18區就18區鬼故。後邊嗰個就達德學校啊，而家呢間學校已經廢置咗噶啦。咁我哋唔講嗱，我哋未講呢個卡瑪嗰個問題之前，想問下幾耐？頭先你提到嗰個高山嗰、那個嗰、那個那個事情，可唔可以簡即係好簡略地講講係咩事啊？ 因為我咪就上個禮拜講嘅嗰個事件咯，就差唔多喺嗰個1990年嘅嗰個時期咧，就喺嗰個高山劇場嗰個附近嗰度咧，近因為高山劇場你睇到佢嗰個 area 咧，即係都係。一個啲斷崖，上面嗰個佛光街啊，或者咩嗰度咁樣，咁然後咧就搬過嚟依度咧就高山劇場，咁佢出邊咧就有一排嗰啲樓喺度嚟嘅，咁就嗰度咧就係、是、都成日講咧就因為咧嗰個斷崖咧，就引到嗰個好似一個盆地咁樣咧，就好幾夜鬼，咁啊有鬼嘅嗰傳聞咧就都非常之多出現噶啦，咁。我一個朋友咧，就佢一家人咧就住喺嗰個高山劇場嘅斜對面嘅第二間咧嘅大廈嗰度啦。咁啊，嗰度上上下下咧都話咧，即係話你有冇撞過啊？咁鬼嚴重嘅。咁佢咧就係、是，咁佢咧就係、是、試過咧，就有一次咧都覺得咧，即係間屋咧有啲古怪嘅，即係譬如嗰啲古怪咧就成深夜嗰度咧，就好似唔知點解多咗多老鼠咁樣啦，但係佢見唔到老鼠喎。啲會 吱吱喳喳， 聽到啲聲，唔係啊，唔係老鼠聲啊，係喐動啲聲，同埋啲門咧就成日都會打開。咁樣咁佢咧就係、是，尤其是咧嗰個掛衫嘅個門咧，咁佢咧就覺得係最恐怖嘅，即係諗住都係想掉咗佢噶啦咁啊。咁因為搞到都好煩啦，即係就於是咧就揾個神婆咧就走嚟睇。咁邊個神婆咧就話佢咧一入去嗰個 building 嗰時候咧入嚟都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好勁喎咁咁啊佢話佢搭 lift 佢唔搭 lift 我唔同你唔搭 lift 就要上去哇但係唔知八樓咁樣行路上咁啊佢行路嗰時候都話係日光日白喎嗰時咁佢都話哇唔掂啊你間嘢依等樓好唔掂咁啊。咁佢跟住咧就上到屋企嗰時候咧，咁佢都有講嘅。佢話以風水學裏面嚟講咧，你都已經擺錯曬，你梗唔理嗰啲風水嗰度。咁尤其是個衣櫃咧就好猛添，有五隻添嘅。佢話嚇講到咁啊，咁咧就所以佢嗱你喐，因為佢你喐係點樣啊？咁講到好多啲怪異嘅咧，咁佢都講咦講中咗喎咁啊！咁佢都講話，佢話如果你咧即係整咧就有排整噶啦，咁你不如避開佢好過啦，即係咁樣。咁佢於是咧，咁佢哋咧就真係好迷信啦。咁啊，自此咧 就都冇翻到去嗰度嚟啊！即係我去咧，即係我話去佢屋企嗰度咧，就係的嗰單事嘅發生嘅差唔多一個禮拜左右啦。咁、我話你攞條鎖匙俾我啦，等我去睇睇啦咁、所以咁我咧就喺嗰度去睇咧，咁啊其實就我覺得咧就唔係好古怪嘅啫。咁不過咧就有啲恐怖嘅咧，就係、下面嗰啲車過嗰陣時啦，有時啲光啦。咁啊，造成咗好多嗰啲光害啊，嗰啲騷擾嚟嘅。咁我諗一個人瞓覺啊，你有時起身你見到嗰啲嘢發嚟發去咧，都唔會咁，即係唔會瞓得咁舒適咁樣樣啦。係呢啲情況嘅啫。咁即係所以咧，咁我去睇嗰時候咧，咁我咧就即係基於一個嗰時因為僆仔諗住咧，即係你僆仔咧又未結婚又未成嘅嗰時咧，死咗都唔怕啦嚇，先咁樣啊。咁樣就冇見到有啲咩奇怪嘢嘅，同埋我係特登咧喺度咧，我成晚冇瞓，因為我有寫劇本啊。咁啊，去到差唔多三更半夜嗰時候咧，咁我話唔得喎，冇嘢發生咧，我不如打開個櫃睇下啦。有櫃冇櫃啊？你點嗰時咧就咩噶？砰！咁同埋咧嗰時咧就洗洗下嘢嗰時都喺度諗，你係咪有啲乜嘢想咩咧？你咪出嚟見誒出下嚟咯，咁啊睇我幫唔幫到你啊？咁樣啊個心諗咁樣啊，咁都係冇事發生嘅。咁啊去到第二日咧就落去食個早餐，即係翻嚟仔。翻嚟又就俾一條鎖匙佢哋咧，就笑佢哋啦。咁但系咧就我嗰個朋友咧就係隔咗差唔多半年咗咧，就賣咗嗰間屋去嘅。 賣到得啦，係即係總之人接受得啦 所以呢啲嘢咧，即係其實就我覺得就主要咧有樣嘢咧，即係都係咧，你唔好去。其實我係煩緊佢咧，咁都唔係咁好。但係咧個心。最好最主要你要定啲 、 心要定 定啲 因為如果同你無冤無仇啊，撞到嗰啲，除非佢好惡我都其實一直都喺呢個神秘之夜都有成日提及嗰個樹利連波車咧，佢 香港啲唔惡嘅， 佢唔係佢話香港嗰啲唔係唔惡啲，其實好多時都係心魔嚟嘅，係啲人嘅疑心心暗鬼，因為太多顧慮啊，好多煩惱。佢台灣咧就真係都有啲鬼嘅，但係咧佢哋咧就即係佢話台灣咧有個態度咧就成日都好驚但係咧佢都話咧台灣嗰啲都係其實小兒科嚟嘅，佢自己咧就喺嗰個不丹啊。佢話有啲鬼咧，佢哋就真係要退避三舍嘅，係好惡好勁嘅。咁所以即係咁你當如果係信鬼嘅嗰個嚟了解咧，其實香港啲鬼咧就基本上咧就即係好多時咧，即係都係可能引發到你嗰個心病嚟嘅啫。咁你從呢個角度咧嚟去了解咧，可能你會。定啲嘅嗰個 係嗱，咁我哋剩低有兩個問題咧，其一就係咧，我哋今日嗰、那個即係講係羅湖道嗰度，主要係講啊，係一啲喺香港嘅鬼佬嘅鬼啦。係咁嗰啲鬼佬嘅鬼，即係其實佢應唔應該喺香港咧？佢應唔應該翻佢原本應該有嘅地方咧？ 如果有人請到佢翻去咧，即係我哋啲東方就會有嘅嗰啲叫整嗰啲紙馬嗰啲咧，請佢嘅靈魂翻去。可能有個儀式咧，喺度咧就會幫到佢嘅。咁或者咧，即係有樣嘢就係，可能佢已經一早咧已經咧以香港為家嚟嘅啦。咁所以佢咧就都會留咗喺度。但係佢個身份係鬼佬，佢就可能都問你：你點解叫我翻屋企？呢度係我屋企，可能係咁嘅喎。因為香港咧，你都知道而家今年係180周年咧，已經即係開埠180個係。咁而且好早已經咧上咗榜嘅，一個上榜嘅，即係國際上榜嘅城市。即係通常咧，我哋就會講你上咗榜嘅一個城市咧，裡面咧嗰度咧，其實就一定咧會有好多因果嘅嘢喺度嚟嘅，好多呢啲卡瑪嘅嘢喺度嚟嘅。咁樣就而且你一個上榜嘅地方咧，即係佢裡面就特別會你要叫關心呢樣嘢出嚟，咁所以你睇如果西方嚟講，佢都講俾大家聽，倫敦好多鬼嘅，美國紐約又好勁嘅，因為紐約亦喺城市裡面嚟講咧，應該最勁係紐約嘅所以佢自己都自然咧，紐約係一個魔鬼之城嚟噶嘛咁佢就因為一個點解會咁樣講？從西方嘅角度咧，佢裡面咧有好多記憶，有好多佢嗰啲文化唔係嗰文化包括埋啲culture。 已經喺度咧，即係積聚咗一段時間啦。你真正咧，你要了解嗰個地方，然後咧，即係用一個叫做係你如果想將佢咧，即係搞得好咧，即係將個 case 咧 close 嘅話咧，咁嗰時候咧就呢種叫快冤啦。 冇噶，我哋講咁耐都係一樣嘢啊嘛，個 case 未 close 到嘛。 係啊，唔係我哋 即係成件事未了結啊嘛。 係，所以我哋唔係佢未了結咧，就其實最大嘅嗰個因由咧就係、是。好多時未了結咧，都係嗰個叫當事人咧，佢未放低嗰個關鍵。 所以佢點解會譬如話點解要念嗰個地藏經啫？即係如果你聽地藏經就講，即所有嘢你就係幻覺嚟啊嘛，你放低就冇嗰件事。 咁我除咗地藏經之外咧嚟講咧，我講俾你聽咧，即係電影嘅，尤其是東方電影，即係或者我哋香港嘅嗰電影。佢基本上咧都承接緊嗰個粵劇嘅嗰、那個係一個化冤戲嘅特色嚟嘅。咁啊呢個點解會係亞洲電影居多呢？因為你泰國啊或者係印度啊嗰啲講到明啊，你拍部戲咧，你一定咧要知道咧，你嗰部戲咧神明係會睇㗎。係 啊， 所以佢開頭嗰度咧有曬啲符啊，有曬啲嘢喺度嚟整嘅嚇。咁其實香港都係嘅、 嗯， 香港咧即係有個傳統咧，佢裡面咧，所以我燒。燒即係開鏡嗰時候又要燒豬啊，又要剩咧嗰個儀式咧，依、這個儀式係最緊要嘅嚇，因為香港咧冇乜嘢好留低，但係咧就係嗰啲叫儀軌啊，嗰啲宗教嘅儀軌咧就係去得好實淨，尤其是電影，你唔信都好啦，總之你有參與嗰個儀式，嗰、那個儀式咧基本上咧即係一。是會一種叫做係規矩嚟嘅，係可以保佑到你拍一部戲出嚟咧。而個戲咧，其實我哋嗰個著力點咧，都叫大家唔好忘記呢、這個電影咧，裡面咧牽涉嘅戲劇，你係幫人去化冤嘅。有好多啲嘢，有好多啲鬼咧。如果你話你相信咧，就係呢啲唔肯走嘅意識啊，仍然執著咗嗰個卡瑪嗰個結。咁我相信咧，樂活道嘅嗰個咧，就係佢嗰個咧，就都係因為呢啲原因。呢啲緣故咧，所以成日都顯現到出嚟咧，嘅有呢個現象出嚟嘅咁啊。 咁但係我哋如果譬如話去做呢，都唔係單純話個儀式嘅，即係其中一樣嘢就係你將嗰件事即係講咗出嚟咯。嚇、 嗯， 咁、你等即係話即係佢住嗰啲人知道發生過呢啲事，咁就。即係會可以減輕嗰個卡瑪咯。 唔係啊，我反而我最主要咧，其實頭先講嗰個最關鍵咧，就係、是、上榜嘅。 嗯， 香港係一個上榜城市。 嗯， 其實而家你唔發覺咧，我諗係喺呢幾年之內咧，香港係落曬榜嘅啦。 嗯， 而家不斷巡嚟啊，冇咩現香港冇乜嘢，開始咧即係成個有個依個時代咧，即係有人刻意咧就唔想你喺嗰個擺位嘅。 嗯， 係。唔知點解，因為可能即係香港係即係帶嚟咗好多排斥力咧，有多外在即係外邊嘅排斥力，就係、是、好想香港落榜。而家咧依個咧，你會睇到咧，而家依個咧就香港嘅嗰個時運咧，係有人被落榜嘅時刻嚟嘅。咁我諗大家都睇嗰時咧，依、這個唔係就咁叫做係玄學嗰方面嘅預測啦。咁大家睇到嘅。咁當你落咗榜嘅，即係落榜嘅時候咧，你裡面嘅依啲咁嘅因果，你都仲未曾解決嗰陣時間咧， 就會更加犀利啦， 更加難啦。因為點解咧？因為我哋以前咧，香港幾間法院戲咧，點解香港電影咁得咧？因為佢有依樣嘢出嚟，同埋就表示到依個好似我哋嘅代號叫東方之珠，裡面有種光喺度。咁而呢種光咧，就俾人哋咧就 而家黯然失色， 撳低咗佢。咁你撳低咗佢嗰陣時候咧，就令到咧即係所以拍電影都咁艱難啦。我哋一陣都會講噶，拍電影都咁艱難啦，咁樣啊。咁但係其實電影咧裡面咧即係。有好多人都唔理嘅，投資者你唔好講俾佢聽，你要我投資一部叫快冤你， 係啊，千祈咁話，拍一部賺錢嘅戲， 其實賺錢咧，錢其實就有光嘅，嚇你睇下你點樣去同個光夾埋咁啫嘛，咁啊唔講咁複雜啦，就講翻嗰個咧，即係裡面嗰個戲咧，即係反映到嗰個叫做精神狀態啊，嗰、那個成個嗰個區域嘅精神狀態出嚟嘅。 咁樣所以你會睇到咧，即係你從呢樣嘢嚟去睇咧，我哋而家香港嘅嗰個咧，最近咧，我哋嘅疫情咧，突然之間點解會咁顛波咧？ 係咯，即係揮之不去嘛！哇，你即係你諗住都話差唔多尾聲啦，人哋其他地方好多地方都尾聲啦，以色列都到尾聲啦。咁但係呢度就話好似搞極都係搞唔掂啊嘛嚇！ 咁佢呢個唔係話搞極搞唔掂，呢個咧你會睇到好顛波。而呢個顛波咧裡面咧，咁我都係嗰句咧，就係話成個嗰個點樣去除個疫情嗰度咧，我哋係唔係我哋叫做係小市民唔好了解你究竟係點樣去推行呢個叫做防疫嘅嗰個政策嘅、最重要依樣嘢，即係有一種黑箱作業嗰樣嘢嘅，反而最主要。 但係而家成件事係咪翻翻去呢個1894年嗰陣鼠疫嗰單嘢度？ 你可以係咁講嘅，因為咧1894年嗰個咧，我哋都做咗個 research 整咗出嚟咧，甚至我哋都加入埋啊話寫福爾摩斯咧嗰、那個啊 埃杜柯南導師嚟香港 都有嚟咗香港嘅嚇，因為嗰個咧就喺嗰刻咧就。就你可以讲话系喺香港嘅嗰个成个个命运史里面嗰度咧，就有一个好关键嘅嗰个叫做系嘅事件嚟。而咧而家呢依个咧，你可以咧系 looping 嚟嘅。 looping 啊， 即系其实每一个疫出现嘅时候咧，其实大家都如果你有一个我其实我头先咧都一直咧都想揾嗰个香港做一个资料嘅，就将香港咧即系最重要嘅嗰啲疫情咧里面咧就好多有心人咧整理好晒嘅，咁我都想即系讲俾大家听，佢已经响嗰个1894嗰时候咧，已经咧就可以咧即系 mark 到嗰个叫做系正确嘅人数有几多吓，咁、所以我哋嗰个医疗啊或者咩嗰度咧就做得好仔细吓，咁咧就好清晰咧就讲俾大家听咧，即系有几多人响呢个疫症嗰度嘅死亡啊或者医好啊，系有晒呢个记录嘅嘢，咁呢种咧即系呢种优质嘅嘢出嚟咧，系令到我哋香港咧。都是有咁多疫咧，但都可以上到榜嘅嗰個因由啊！而家係被落榜嘅嗰個階段咧，咁我就會有啲擔心咧，就開個叫被逼時運低啊！又最擔心係呢樣嘢。 咁唔使被咪時運低就肯定噶啦。 你咁咪時運低咧，即係對我哋嚟去講咧，就叫做絕處 逢生， 係逢生期嚟 嘅。係 即係我哋要用呢種。眼光咧嚟睇 我就用另一種啦，就逆境嗰種啦，就樂極就生悲， 喜極就太來。 啲凡事一定有循環噶嘛。 嚇、當太來嘅時候，你要記住個太字喎。 係啊， 康泰、舒泰，個人嘅胸襟拉闊。其實係我哋小市民咧都有，最低限度我同你咧都康泰。有一個好好嘅嗰樣嘢， 冇嘅。咁你如果人生閲歷多咧，其實你對於呢啲即係上上落落啊，或者即係起起落落啊，或者呢啲所謂顛簸啦，就會睇得化啲嘅。 我問你係咩？ 嚇 嚇、你試舉例有一個唔係咁嘅，講俾我哋聽啊！ 即係你嘅意思係點啊？ 即係你學問越高，閲歷越多嚇、但係你整出嚟咧，你個人都好狹窄嘅。諗嘢咁狹窄嘅。太多无名恐惧喺度， 系 试举一个人名俾我听，大把啦，系咪？ 大把， 我啲唔使我哋讲， 啲唔讲得， 点解唔讲得？因为呢个喺我哋一个传媒开麦， 系啦，系 三米嗰时咧就吹水 就大把，即系成个一路系咁。 唔系事实上系就系咁样嘅，因为其实好多时咧，我哋就系需要咧。成個世界個社會啊，嚇、就係、是、應該要向好，因為向善意嗰方面咧嚟睇呢個世界嘅，唔好咁多即係狹窄嘅嗰種諗法，嗰、那個係最關鍵嘅。咁、所以我覺得而家依區，譬如講我哋香港十八區裡面咧。僅有結界，其實咧，我都好希望咧，即係你用你嘅能力咧，即係。叫大家，我哋十八區每區自己揾自己嘅裏面嘅嗰啲啊，依啲叫都市傳聞，區區都有嘅。 哦，而家好多噶啦，都唔使我呼籲，因為我睇網上咧，而家因為個本土嘅 意識強啦。即係我哋細嗰陣時邊有咁多嘢啫？見到賊咪賊咯，係咪？ 唔係佢，但係佢依啲佢會覺得係妖言惑眾啊嘛，嚇會有啲。 唔係咁，你可以咁樣嘅，你可以唔用我哋頭先個方法啦。 嗱，唔使，因為講俾你聽，日本咧，日本小學生都係研究妖怪嘅。 係啊，誒，我最近睇到好多《鬼滅之刃》嘅書喎。 咪咯， 哇，真係暢銷書而家。 就係咯， 起碼成五六本啊。 因為你最要教俾下一代咧，就講俾你聽咧，你心裏有光，你就唔怕呢啲嘢。 佢哋呢個 你唔怕去研究 這些東西。佢哋呢個好嘅態度，因為。小學生講鬼喎、哇！即係如果你以前喺學校一定唔得啦。啊，佢哋唔係，佢哋直情而家話成行成市咁樣。 因為佢講嗰樣嘢同即係其實美國都係用呢種方式咧嚟講啊，即係話而家未印證咧就真係有鬼，亦都冇印證係真係冇鬼。但係無論有鬼同埋冇鬼咧，你最重要咧，你要學到咩嘢咧？你心裏有光，你唔怕鬼。嗰、那個係最緊要嘅嘛，唔怕鬼嗰時係乜嘢？我係可以講得到鬼，但係我唔怕佢嘅、你信佢咧，嗱你都唔使怕佢嘅、有好多嗰啲捉鬼啊，嗰啲道長嗰啲，咁佢如果佢冇信，咁佢即係我同你玩啊咁啊，佢有一個信念喺度，但係佢係唔怕鬼，佢嘅任務就係要捉鬼噶嘛、你用呢個咁嘅。用咁嘅嗰個睇嗰、那個觀念咧睇咧，咁啊依個只係一個嘅光明嘅觀念嚟 嘅。係啊，但 anyway 無論點好啦，即係譬如呢啲咁嘅鬼屋啊、傳說嘅呢啲，即係有問題嘅地方咧，咁你無需要話特別去試探啦，係咪？ 係咪你偷偷摸就冇咯？ 係咯。 如果你係嗰啲叫公職人員，你使咩？係 啊，你要譬如你要拆樓嘅，咪拆咯，係咪？ 係啊， 起過咁啊，梗係起過。你工作需要嚟噶嘛？咁但係如果你冇。純粹話啊，你要揾刺激咧，就都唔好啦，係嘛？即係尤其是你心智唔成熟啦。 啊，你撩人啊， 係啊， 咪即係撩鬼啊。 係啊，咁我哋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啊好多謝幾圖啊，今日就分享咗佢嗰啲即係好寶貴嘅第一手資料。 你尋日即係講俾我聽，我咪嗱聲揾翻啲料，原來係都唔難揾嘅啫。 我知道你有呢啲料嘛，所以我先叫你嘛。 好， 咁我哋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好，拜拜。